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安逸 DJ 林奇。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推出一套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的主题表情包，该表情包呢共16款，已经可以在微信上免费下载使用，其中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表情排在最前。近日，我国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决定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为主题，即日到12月下旬开展国家宪法日5项集中宣传活动。近日，随着印度尼西亚阿贡火山喷发活动减少，巴厘岛国际机场已经在几天前重新开放，进出巴厘岛的航班也相继恢复，但部分航班仍处于暂停状态，一些飞往巴厘岛的航班也被取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开放了计划中3个大型帐篷中的第一个，3个帐篷将容纳700个无家可归者，政府正在加紧阻止甲型肝炎的蔓延，尤其是在无家可归者当中。北京友谊医院试点推出共享轮椅，患者及家属只要扫一扫2维码即可在院内随意使用，且3个小时内都免费。北京延庆冰雪欢乐近日举办，并推出了包括11项冰雪赛事、3项冰雪文化活动、19项冰雪旅游项目在内的3大类近40项丰富多彩的冰雪活动，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2月底。草莓音乐节已近日在昆明举行，数万人齐聚现场共享音乐盛宴，歌手陈冠希、曾轶可、新裤子等知名音乐人和乐队亮相现场。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晴点九六九，我是主播林奇。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二。冷空气一到，扩散条件就准好，出门晨练的人真不少。多运动呢是好事儿，但要注意热身，穿得暖才是王道。今天到底适不适合外出遛弯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最低气温预计-4度，最高气温6度左右，西南风1到2级，天气晴朗，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4度到7度左右，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在7度左右。北京丰台区-4度到6度，朝阳区-5度到6度，海淀区-4度到6度，大兴区-5度到6度。而最近正在招募自驾游的赤峰乌兰布统的气温呢是-11度到6度，且近一周最低气温都在-10度左右。冬天呢，在开车时人比平时更紧张和急躁，缺水也容易引起人体的疲乏，因此呢，驾车的听友们一定要及时喝水。刚刚说到开车呢，其实在整个北京城开车一点儿都不过瘾，如果把车开到别有风味的内蒙古，那可就不一样了。内蒙古乌兰布统自驾游马上要开始了，这里能让你过上真正意义的冬天，有童话般的雾凇，奔跑的马儿，不仅有美景，更有你没吃过的美食，没看过的动物。我们来听一下乌兰布统的游客是怎么说的吧。 乌兰布统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在这里呢，比较好玩的是运气好的话还能和可爱的草原动物，比如说野兔、狐狸偶遇一次，美食也很有特色，并且在喝奶茶的时候千万记得不能一碗全都喝光，要留一小半，这样才能续下一碗，否则蒙古族人民是不会给你续奶茶的。 乌兰布统在深冬的时候呢，当地气温一般都在-30度左右，自驾的朋友呢最好开上你的四驱 SUV 车型，穿上保暖的衣服，像帽子、围巾、墨镜等等都要准备充分。九六九报天气，更新生活，更关心你，我是主播林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每一嘴

悦享青春去旅行，九六九最美千岛湖。 西子三千个，群山隐石高，峰峦成岛屿，平地卷波涛。千岛湖呢，如同一块碧绿的翡翠，镶嵌在了我国的东部地区。作为全区旅游的典范，拥有形态各异的大小岛屿1078个，正逐步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休闲度假旅游胜地。而经过层层的选拔，11月24号至11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精英走进千岛湖，开启了悦享青春去旅行201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本次活动以分享和体验为着力点，通过组织学生游览千岛湖、参观访问下江村、走进淳安县中学进行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学生们在实践中获得综合性的成长。在3天的活动中，经典969作为主办方也定制了3大特色引爆的活动高潮。首先安排了千岛湖环湖绿色骑行和千岛湖皮划艇的体验项目，让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们可以在运动中领略千岛湖的特色。本次活动呢，也是一次绿色的活动。千岛湖的生态环境之优郁，享誉国内外。组织学生走进千岛湖本身就是一次绿色的生态之旅，同时学生们还在观光下江村的绿色生态文明建设时，更深切地理解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 这次活动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我们平常繁忙的学业中，通过一些优秀的清华北大的学哥学姐们介绍他们的优秀的一些学习方法，能够让我们在迷途中的我们给我们一个前行的方向，让我们在一些很困惑的方面，比如说在兴趣与专业之间该如何选择，如何合理的利用时间、分配时间的方面，给我们很多启示，对我来说收获很大。 活动中，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们到淳安中学进行成长的分享与交流，在农夫山泉的生产基地深切地感受中国制造的科技化与现代化。学生们对这样的活动内容表示受益匪浅。 很荣幸参加这次我们经典调频 FM 969的千岛湖之旅。我叫陈曦，来自北京大学。这次体验呢，总体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千岛湖有这么的漂亮，然后它的生态环境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我们去了下江村，然后下江村给我的感觉把新农村建设得非常完善，整个也是用又红又砖来形容吧。习总书记前前后后来了4次，然后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考虑问题、实际调研都很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所以非常受到当地村民的爱戴。这次的体验总体下来感觉非常非常的完善，然后行程安排也非常的合理。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愿意再次推荐朋友和朋友一起组团再来一次千岛湖。 在3天的旅途中，我们和学生们也一起参观了国内首个非遗生活体验基地文渊师城，一起动手做晚餐、参观民俗、篝火晚会等活动，也让北大清华的学生们感觉此次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的丰富多彩。悦享青春去旅行201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正是以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平台为初衷，以新颖的社会实践方式为手段而进行的一次公益之举。目的呢，是邀请祖国未来的栋梁走出学校，走进社会，走进基层，在感受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积极实践，将书本的知识活学活用，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最后呢，在节目中也邀请您一起走进千岛湖，千岛湖呢也会以完善的纯式生活迎接着每一位心灵旅者。 密码

这里是经典九九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有人说十二星座里的射手座呢，出生寒冬，就是充满了艺术气质、简单和浪漫，而且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这其中呢，也不乏一些好的歌手，像歌手老狼，他呢就是射手座最好的诠释了。平时话不多，而且做事不张扬，微博上呢晒的内容无非是音乐、电影、书、旅行，偶尔的演出，生活简单且美好。这个被宋柯称作触摸过流行音乐顶棚的男人，曾经用一把木吉他、一件白衬衫，记载了一代人的青春的男人。每当老狼一开枪，那种心头一颤的感觉立刻回来了。他唱着，我们路过高山，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不管在多么喧嚣的时代，老狼都能安静地唱歌。 我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就丢失在深深的陌生山谷，像那只气球再也找不到。这是个旅途，一个叫做命运的茫茫旅途，我们偶然相遇然后离去，在这条永远不归的路，我们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森林，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高山，我们路过湖泊，我们路过森林，路 路过沙漠，路过人们的城堡和花园，路过幸福，我们路过痛苦，路过一个女人的温暖和眼泪，路过生命中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继续分享好音乐。提起歌手陈慧娴呢，她的一首《千千阙歌》是很多人在离别路上会唱起或者想起的一首歌。有人说，陈慧娴所有的哀伤大概都在这首歌里吧。之前陈慧娴曾结束了6年的感情，而且当时陈慧娴在美读书的城市被称为雪城，在那种环境下，分手后的一系列的心理的情感都化作了一首歌，就是那首《飘雪》。歌迷们呢认为这一首歌曲呢唱的就是他在大雪纷飞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虽然现在离雪天还有一段时间，如果你也爱雪天，不如我们先从音乐里感受一下吧。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中，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步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又见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伤情中，渡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深爱你，此际伴着我醉意的心痛。

爱上你。 大家好，我是叶培，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道别离，爱上你，每一道彩虹，爱上你，每一次流浪，爱上你，每一道目光，爱上你，每一次燃烧。 二十多年前，在校园民谣盛行的年代，唱着白衣飘飘的年代，青春无悔，碧小调雨后出道的叶培被誉为民谣天后，她的歌声如同划过耳畔的清风，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一袭白色衣裙的叶培带着让朴树听哭的新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回归，委婉的嗓音依旧，发布会的台下，高晓松、老狼、小柯、郑钧、张亚东纷纷落座，注视着那个当年始终跟在他们后面的小妹妹，青春的情怀仿佛从未曾改变。 成长的原因肯定是因为察觉到什么发生了。如果只是一直都是很幸福的，一直很满足的，一直很自如的，其实恐怕也获得不了什么阶段性的成长突破吧。所以在过去的那个时间里面，我的自我察觉就是察觉到了不太满意当时所做的一些工作，占据的时间和创造的价值不成正比。我所谓的创造价值不是钱方面的，是作品方面的获得的那种创作。所以我希望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更愉悦、更开心、更有收获感。 上你每一次燃烧。《 流浪途中爱上你》是叶培第一张自己全部创作词曲的专辑，远远徘徊于众生喧哗之后，这种已经持续了九个年头的状态终于被打破了。正是因为自己有了成长，有了一些新的表达的东西，让叶培重新出发。 爱上你，每一道路。 这张时隔近九年的新专辑标志着他的成长和蜕变，由白衣飘飘的年代走过，如今的叶培褪去了青春的最后一点纠结与矫情，成了更为清醒坚定的唱作人。在《流浪途中爱上你》中，他唱着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声音里的纯净与忧伤一如往昔。 这是一首写给信仰的作品。对，然后这首作品就是在过去的这几年中觉察的一些比较令我震惊的一些事情，总之获得了一些新的一些成长之后，我是觉得在经历比较痛苦的黑暗的时候，就是信仰就如同是一束光，它就是在照着我。所以其实在流浪途中就形容生命中的每一天，其实在未知的明天，既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么在它发生的时候要用一种最智慧的方式去接纳它。对，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只要去告诉自己要做一个令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人，你才会去释然这种遇见。不是某一个人，不是情情爱爱中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泛指的一个内心中的一个美好的东西。 流浪途中爱上你是新专辑里的第一首歌曲，今年八月份推出，叶培请来了许巍一起合唱，两人上一次合作是16年前，这一次找来了许巍，我想也正是因为歌曲本身所要表达的理念和信仰，叶培觉得只有找他最合适吧。 找他来唱这首歌，其实倒并不是某种的社会地位上的这种需求，反而我是当时想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之所以想找到你来合作，我说是因为因为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我希望这种能量是通过不同的性别的声音去传递，而这首歌的男生的部分，我直接想到的就是你。现在呢，就是我觉着通过成长让我自己对音乐有了一些认识和坚定，所以在这个部分因为也有了成长之后，

已经是上午11点了，有点累了吧？听听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哦。 哟，张哥，